值不值钱？五万块钱哪儿够啊？我出十万。 王凤如把瘦骨嶙峋的胳膊高高举起，好像一只没挂旗子的旗杆。他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寇少龙，像是在说， 还提条件吗？你好像没资格了。 寇总。 David 贪婪地看着寇少龙，等着他开出更高的价格，这分明给寇少龙出了一道难题。手机主板里的秘密既已挑明，如果再抢那姓姚的女人，就证明他寇少龙和远江银行的牛行长果然有关系。如果拱手相让，局势可就变了。寇少龙翻了翻白眼，朝着空中吐出了一个大烟圈，不屑道， 我当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呢？一碗都嫌贵。什么牛行长、马行长，关我屁事。 不关你的事吗？ Max 王得意洋洋地对寇少龙说，牛行长要是出了问题，你的快阔怎么做远江银行 IPO 的主承销商呢？王凤如喝住儿子， Max， 君子从不乘人之危。 王凤如说罢，瞥了寇少龙一眼。辉姐听明白了，原来寇少龙在暗中勾结牛行长，为的是成为远江银行香港上市的主承销商。这可是个大肥差呀。在银行干了20年，辉姐对上市略知一二。远江银行计划在香港挂牌上市，辉姐早有耳闻，而上市必不可少的自然就是 IPO 主承销商、会计公司、律师行，其中又以 IPO 主承销商最为关键。主承销商好比上市过程中的总导演，不仅负责招募投资者和发行股票，还要充当推荐者、合规顾问和财务顾问。最近这些年，有不少内地银行在香港上市，发行量动辄几百亿港币，主承销商仅中介费就能赚一大笔。遇上好的年头，银行原始股一上市就翻几十上百倍。作为发行原始股的主控者，主承销商的隐性利益更是深不可测。像远江银行这样的大型金融机构上市，主承销商的位置实在令人眼红，往往会有几十家投资银行或者证券商争抢。寇少龙的快阔投资虽说是香港本地初具规模的投资银行，但是跟国际品牌的大投行比起来，实力还差得多。若想成为远江银行的 IPO 主承销商，是肯定需要牛行长帮忙的。 成交。 David 高喊一声，把辉姐朝着王凤如那边推了一把，辉姐也并不反抗，顺势走到王凤如的轮椅旁边。寇少龙趁着众人的目光被辉姐吸引，用脚尖悄悄地碰了碰董秘书。董秘书看了老板一眼，立刻就会意了。但是这个小动作并没有逃过郝依依的眼睛，他知道寇少龙绝不会甘拜下风的。 郝依依也是刚刚才明白，寇少龙和王家抢的不仅仅是费肯的股份，还有远江银行的 IPO 主承销权。王冠在投行资质上和快阔差不多，并非 IPO 主承销商的最佳选择。但是如果王冠拥有费肯的控制权，那就不同了。费肯是全球最顶尖的会计师事务所，完全有资质成为远江银行在香港上市的财务顾问。如果王冠能够让费肯高抬贵手，在会计、税务、关联交易、同业竞争等等各种审计上多通融，别像其他国际会计师事务所那样的铁面无私，那可就给远江银行的上市铺好捷径了。然而费肯那里，那些老外可不会按照中国人的习惯通融，他们认认真真考下一张张证书，对世界上的法律法规忠心耿耿，他们要对公司的名誉和各国的证监会和税务局负责，无法对反欺诈和反腐败的法规视而不见。正因为如此，王家才不惜血本的大手笔注资费肯，再把 Max 王空降费肯北京。 Max 王不是不久前还向郝依依抱怨过吗？费肯的那些洋人对客户铁面无私，导致公司连年亏损。 Max 王不是在郝依依的帮助下顺利地把洋人 Jeffrey 赶跑了吗？ Max 王坐上了费肯中国的第一把交椅，以后费肯中国是不是就会对客户比如远江银行更有人情味呢？王冠巨资收购费肯的股份，就是为了成为远江银行上市的主承销商，或者不止远江银行，还有更多想在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。这样一来，王冠很快就要成为国际金融巨头了。真有远见，雄心勃勃，可是偏偏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寇少龙勾结了牛行长，打算抢走这一单 IPO 主承销商的生意，顺便把费肯的股票和控制权都抢走，所以用李卫东做了个局，陷害王家。然而李卫东绝非等闲，也给牛行长做了个局，让他露出了马脚，也让王家有了反攻的机会。但是寇少龙绝不是轻易服输的人。果然郝依依感觉到了手机的震动，是短信，不看就知道那是董秘书发来的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寇少龙脸色阴沉，毫不掩饰他的恼怒。 我说大哥，今天这婚还定吗？ 王凤如眯起眼看着寇少龙说， 至少要重新谈谈条件。 局势已然发生了变化，牛行长的把柄说不定就要落在王家手里了。寇少龙在远江银行的靠山靠不住了，虽然王冠还是没能甩掉深圳安心这口黑锅，但至少也有办法还击，大不了两败俱伤。王家凭什么还要对寇少龙 百依百顺呢？寇少龙胖手一挥，抖落了一地烟灰，他气急败坏地转身说道： 不必了，我的女儿呢？走了。 寇少龙向弗兰克丢了个眼色，弗兰克立刻推门出去找寇少龙的干女儿，寇少龙却并没有迈步，转身瞪着郝依依： 你满意了？ 郝依依一动不动，视线低垂着，眼皮都没抬一抬。寇少龙啐了一口： 呸！婊子， 请尊重我的女儿。 王凤如悠悠地开口了，众人都大吃一惊。 哦，你的女儿？ 寇少龙吊起一条眉毛，用眼角瞟了一下王凤如。 是的，我的女儿，你可以临时找人来做你的干女儿，我为何不可以？不过我的干女儿和你的不同。 王凤如顿了顿，眯起眼睛说： 我会把我的干女儿当成亲女儿，我还会把她嫁到遗嘱里。 爹地， 麦克斯王惊愕地看着父亲，王太比他更吃惊，差点晕过去。王凤如却根本不看儿子和老婆，就当他们不存在。 好，老年得女，恭喜了。 寇少龙眯眼看着郝依依： 爹地，你不能让郝小姐做干女儿。 麦克斯王终于开口了：郝小姐是寇少龙的高级亲密师，是为他服务的，是他的 spy。 郝依依没看麦克斯王，也没有任何表情，他猜到麦克斯王会这样说的，这就是麦克斯王，郝依依早该知道的。寇少龙两腮的肥肉颤了颤，看不出是笑还是诅咒。 是吗？他是我的人。 寇少龙举起雪茄，缓缓地走到郝依依面前，抓起郝依依的手，亲吻了一下手背，用国语问道： 王家大小姐，你是我的人吗？ 寇少龙的眼中闪烁着异样的光。郝依依明白他的意思，他已经悄悄地浏览过董秘书的短信。郝依依默默地扭开头，不理会寇少龙，手背上却突然一阵钻心之痛。 啊！ 郝依依惨叫了一声，猛抽回手，手背上已然出现了一块巨大的黑斑，散发着皮肉烧焦的气味。寇少龙把燃烧的雪茄硬生生地戳到了郝依依的手背上了。郝依依猛退了两步，用另一只手护住了受伤的手背，泪水瞬间流下来。寇少龙却像没事人似的叼起雪茄说： 既是我的人，还要去给别人做干女儿，好啊！ 干嘛，臭流氓！ 灰姐大叫一声，上前挡住了郝依依。满屋子的人，有情人，有干爹，都干瞪着眼看着，只有灰姐行动了，条件反射一般，并没有经过大脑。等到大脑开始运转，灰姐反倒迷糊了，自己不是正记恨郝依依吗？怎么反倒替她出头啊？ 八婆， 寇少龙目露凶光，恶狠狠地对灰姐说， 不想活着离开香港吗？ 郝依依泪眼婆娑地站在灰姐身后，看着那胖墩墩的身体堵在自己眼前，心中一阵异样。她用双手扶住灰姐的肩膀，轻轻地把灰姐从身前移开，往前迈了一大步，迎着寇少龙射人的目光说道， 你冲我来，不要欺负他。 有干爹撑腰，很有气势。呸！ 寇少龙啐了一口唾沫， 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，你干爹的公司就要完蛋了，你从他那里继承不到任何东西。鸡！ 寇少龙的目光仿佛是一剂兴奋剂，直射到郝依依的动脉里。郝依依强忍住泪水，歇斯底里的尖叫， 那可不一定，我有证据证明你和深圳安心的总经理林峰是勾结的，你等着。 郝依依快步走向 Max 王， Max 王吃了一惊，不知是赢还是躲。郝依依在 Max 王耳畔低声嘀咕了几句，从牛仔裤的兜里掏出了一张折叠的纸递给 Max 王。Max 王打开来一看，顿时眼睛一亮，他弯腰对父亲耳语了几句，大步如飞地推门走进餐厅里去了。寇少龙饶有兴致地看着郝依依，像是在说， 哼，我倒是想见识见识。哼， 郝依依则紧咬住嘴唇，用目光回击寇少龙。王凤如微微扬起下巴，像一个兴致勃勃的旁观者。 Max 王飞快地回来了，带回一部手提电脑，他把电脑交给郝依依， 这台是我的，你可以放心使用。 郝依依捂着受伤的手背说， 你来吧。 众人都不吭声，耐心地看着他们俩，后厨里瞬间鸦雀无声。 听众朋友，永城的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金轩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告别所有旧的想法。